辽国坟墓中嘅鬼事，昆仑山大冰川嘅九层妖楼，诡异神秘嘅火瓢虫，史前灭绝嘅怪兽，民间嘅种种传说，到底系空穴来风，定系确有其事呢？数FM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一部《精绝古城》，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我同肥仔系准备翻光子营啦。我哋坐嘅嗰趟列车系第二日下午两点出发嘅。我哋激动到一夜都冇合眼。我问肥仔，我哋总共仲剩翻几多钱？肥仔数咗数，讲只系剩低$50啦。呢啲钱只系够我哋翻嚟嘅路费同埋伙食费。我一谂咁唔得，我哋十几年冇翻过去啦。两手空空咁去见啲父老乡亲，咁几唔好意思呢？要諗办法搵啲钱返嚟买啲礼物送俾佢哋先得。肥仔讲啦， 唉，干脆将我嗰块玉卖个1000+算啦。 我讲啦，你仲係留返啦，你阿爹留俾你嘅嘢卖咗就冇㗎啦，到时后悔就迟啦。最后我搵咗啲值钱嘅嘢，我身上有隻英哥牌嘅机械表，是我做咗年长嘅时候我阿爹买俾我嘅，属于限量供应嘅限量版，有钱都未必买到。当时市面上价值是$200+，外潘家园将隻表卖咗俾大金牙，呢条友啊咩都收啊，一听讲我哋要去内蒙喐手，仲赞助咗我哋$100，并且约定揾到好嘢之后由佢嚟联络买家。80年代$300就足够普通家庭过两三个月嘅奢侈生活，系一笔好可观嘅数字。用呢$300+，我买咗唔少食嘅嘢，都系蜜饯、奶糖、罐头、朱古力、茶叶之类嘅嘢。呢啲响山里头系食唔到嘅，剩低嘅钱就全部响黑市换成咗全国粮票啦。两日两夜嘅路程，充满期待嘅心情显得特别漫长。到咗站之后，仲要坐一日嘅拖拉机，然后再行一日一夜嘅山路。我哋两个入山之后，行咗唔到一日就行唔喐啦。我哋带嘅嘢太重，每人都要孭100+斤。我咬下牙，仲可以坚持一阵，肥仔就真系唔得啦，坐喺大树底下唞晒大气，连讲嘢都讲唔出嚟。好彩呢个时候咁啱撞到从村里头出嚟办事嘅会计。我哋插队嘅时候佢仲系个僆仔，成日跟响我哋后头玩，口口声声叫我哋阿哥。会计一睇我哋行李咁多，即刻又跑返村里头，叫咗几个人牵住毛驴嚟接我哋。呢啲上咗年纪嘅人我哋都识。仲有两个12、13岁嘅僆妹，是我哋离开以后先出世嘅。佢哋呢就要嗌我哋做阿叔啦。我听到啊都唔知几咁唔顺意。我问会计啦，你点解唔见晒村里面啲后生仔嘅？会计答我啦， 哦，村里边啲劳动力啊跟晒考古队去晒做嘢啦。呢76年咪唐山大地震嘅。虽然我哋呢度离唐山就108000里，但係嗰度一震连我哋呢度都有反应。呢一震啊将喇嘛沟牛心山整个都震裂咗。里面啊有座好似宫殿咁嘅大墓，我哋条村好多大胆嘅人都入晒去搬嘢。嗰啲好嘢啊多到不得了。结果唔知点惊动咗县政府，考古队跟住就嚟啦。话係辽国萧太后嘅陵寝。佢哋仲将大家屋企里面嘅好嘢全部都收晒，一件都冇得剩。考古队仲讲嗰座山下边啊仲有好多好嘢可以掘啦，将村里头啲劳动力都请晒去做嘢啦。一个劳动力包饮包食仲一日俾$3。几年啦都仲未搞完，唔少人仲喺嗰边做嘢囉。我同肥仔一听，唉，差啲呕血啦。不过都冇计啦。 你冇可能去同考古队文物局抢地盘噶。既然嚟咗啦，玩几日先算啦。唯有到时再谂下搵个第啲地方。反正大型古墓又唔系净得牛心山一座。入村嘅时候，得到消息嘅乡亲都喺晒门口等住。大家一见我哋嚟，都涌晒过嚟，问长问短咁。燕子系带住自己个女，喊住对我哋讲：哎呀，老虎肥仔，挂死我哋咯！点解一走咁多年，一啲音讯都冇啊？燕子阿爹将我哋两个紧紧咁揽住：你哋两个衰仔啊，一走啊连影都冇埋，唔好讲咁多啦。呢次啊，唔住翻个两三年，边个都唔准走吓。我同肥仔都忍唔住喊啦。肥仔喺度住咗六七年，我只系住咗一年。但系山里头嘅人朴实，你喺度住过咩？佢哋就永远将你当成亲人咁对待。呢度仲系同以前一样，一啲都冇变，冇钱冇电冇公路，唔少人一世都未见过电灯。我心里头越谂越难过，谂住等我有钱啊，一定要同乡亲收翻条路。呢个时候，村里边嘅老支书俾人扶住走咗过嚟，仲未到啫，就大嗌啦： 啊，主席啲细路又翻嚟啦！主席佢老人家而家点啊？文化大革命搞成点啦？ 我啊听到一头雾水啦！主席佢老人家依家好唔好？我点知呢？我赶到前边，扶住老支书讲：佢老人家几好嘅，日日瞓响纪念馆，大家挂住佢啦，买张票就可以入去睇下佢老人家啦。系啦，文化大革命早就结束咗啦，依家呢系小平同志正带领住我哋搞改革开放。老支书好似咩都听唔到咁，擘塌喉咙问： 咩？小明同志系乜嘴呀？ 燕子喺旁边讲俾我知： 哎，你咪鬼听佢啦，都唔知点嘅，七三年嗰阵就聋咗啦，咩都听唔清，依家仲懵懵地添啊！ 我咁先明白过嚟，原来系咁。我响老支书耳边大声讲： 支书啊，我同你带咗好多好食嘅嘢，一阵同你送过去，你慢慢食下。 大家边行边讲就入咗村啦。老支书仲喺后边大嗌： 小朋友啊，你哋返去同主席佢老人家汇报，我哋坚决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晚黑，燕子屋企嘅炕台上边摆满咗炒山鸡片、熏鹿腿，中间一个大砂锅里边煮住酸菜炆白肉。燕子嘅丈夫以前同我哋都系好熟嘅，佢去咗牛心山做嘢未翻，暂时啊见唔到。燕子阿爹同我哋一齐饮酒倾偈，我讲起牛心山嗰座古墓嘅事，顺便问下佢呢座大山里头仲有冇古代贵族嘅坟墓。自古以嚟，山里头嘅人一直认为盗墓就系一项创收嘅副业，唔存在咩道德嘅问题。北方系咁，南方嘅湘西一带就将抢劫杀人当副业，但闻白天为龙，晚上为匪，匿响树林度专杀嗰啲过往嘅外地客商，从嚟都唔留活口嘅。呢啲呢都系千百年嚟受到生存环境所逼，靠山食山，靠水就食水，穷山恶水就食古墓，食过路嘅人。只要附近有古墓，就会有人去掘。偏远啲嘅地区，山高皇帝远，皇法管唔到呢度。虽然呢个系道理同法律上都讲唔过去嘅，但系千百年嚟嘅风俗就系咁嘅。呢附近嘅古墓大多年代久远，沧海桑田早就冇晒明显嘅标记。如果唔系，早就俾山民挖晒啦。燕子阿爹讲，响好耐以前仲未解放嗰阵，呢条村里头都出过几个后生嘅业余盗墓贼。当时仲唔知道牛心山有墓， 佢哋去咗一个传说中嘅地方挖坟掘金，结果唔知碰到啲咩啦，全部都冇翻嚟。燕子嘅二叔就系其中之一啦。嗰、那个传说中嘅地方，燕子阿爹知道大概嘅方位，但系一直都唔敢去。讲起往事，让老人陷入咗回忆之中。点上烟袋，卜卜声咁吸咗几啖，沉思咗好长时间先开口讲： 你哋想搵古墓，呢附近除咗牛心山就冇啦。古老相传，从呢度向北经屯山入去，5日嘅路程，响中蒙边境嘅黑风口有一条野人沟。传说嗰片地方全部都系金国皇宫贵族嘅坟墓，不过嗰个地方人迹罕至，仲有野人出没，你哋够唔够胆去啊？ 野人沟嘅名字当初我都听过，不过就冇听过嗰度有古墓。上一批嘅盗墓贼究竟系俾咩所害？咪话系我哋唔知啦，就连燕子阿爹都唔知。整个村里头都冇人清楚是咩回事。深山老林入面危险嘅嘢太多啦。各种野生嘅猛兽，甚至天气变化，自然环境都可以攞人条命。若果碰上大烟炮困喺里面，就算是大罗神仙都逃唔返出嚟。呢度所讲嘅大烟炮呢，是指枯叶被雨水浸泡腐烂而形成嘅沼泽。我哋已经立定心水啦，燕子阿爹想拦都拦唔住。村里头冇人真正去过黑风口野人沟，只系知道大概嘅方位。嗰度呢就快到边境㗎啦，了无人烟。村里头嘅人就算係入山打猎或者係采山货，都唔会去到咁远。再加上燕子阿爹上咗年纪，脚又有病，已经唔能够再入山。燕子当时正驮紧佢第二个细路，都唔出得远门。村里头嘅青壮年都响喇嘛沟做紧嘢，短时间之内都唔会翻嚟噶啦。燕子阿爹讲啦： 我唔亲自带你哋去，始终系唔放心。其实野人沟嘅危险并唔系来自野人，关键系地形复杂啊！一到冬天就刮嗰啲白毛风。入去就容易荡失路，不过依家是初秋，呢一层就唔使咁担心。你哋要去，一定要带多啲靓狗，仲要搵个好嘅向导。我哋条村呢几年养咗几条敖犬，你哋呢次可以带埋去啦。 敖犬呢并唔系单指藏獒，响东北叫体型庞大嘅猛犬都叫做敖犬嘅。同藏獒就唔完全一样嘅。喺北方草原森林中生活嘅猎手同埋牧民，由于受到狼群同黑熊呢啲凶猛野兽嘅威胁，单凭普通猎狗系难以应付嘅，就从西藏学咗养獒嘅方法嚟养咗啲獒犬。俗语讲九犬一獒，呢句话嘅意思唔系讲九隻犬里面先可以出一条獒。必须是一条血统优良的母狗，一窦同时产落九只犬，一生落嚟就将呢九只犬混响一个地窖里面，唔俾嘢佢哋食，等佢哋自相残杀，最后活落嚟嘅唯一一只就系獒啦。獒生性凶猛无比，三只獒犬足可以将一头壮年嘅熊人活活咁撕成碎片。村里头一共有三只獒。再加上5隻最好嘅猎犬，全部都交晒俾我哋。燕子阿爹又同我哋推荐咗一个向导，向导嘅名叫做英子，英子啱啱19岁，系少见嘅鄂伦春族人。响后生一辈嘅猎人中，冇几个人比英子更出色噶啦。佢系大山里边出晒名嘅神枪手，咪睇佢年纪细啊！佢从细就同佢阿爹响树林里边打猎。嗰片老林里面就冇咩事情系佢唔清楚嘅。村里头嘅三头獒犬有2头就系佢亲手养㗎喇。出发之前 我又叫燕子帮手准备咗一啲嘢，鸟笼、糯米、黑雷提子、叫棍、一大桶醋同埋烧酒。等收拾妥当之后，燕子阿爹千叮万嘱，实在揾唔到呢就唔好勉强啦，快啲返去。佢一直将我哋送咗入屯山先至返屋企。对于揾古墓，我係比较有信心嘅。只要到咗野人沟，冇古墓就由自可，如果真係有，我肯定可以揾到。关于盗墓嘅事，我从书上面学咗一啲知识，仲有大部分都係以前听阿爷讲嘅。我阿爷胡国华喺旧军阀部队里面当过军官，佢手下有啲士兵曾经就係东陵大盗孙殿英嘅部下，曾经多次参与挖掘大型坟墓行动，经验丰富。我阿爷知道嘅嘢多数都係听佢哋讲嘅。历来盗墓就分为民间同埋官家两种。官道呢就係明火执仗咁做，专拣嗰啲帝陵落手。秦末嘅楚霸王项羽应该就係官道嘅始祖啦。至于三国时期嘅摩金校尉，只不过係将官道系统化，形成流水线作业。民间呢都有业余同埋专业之分。业余嘅就係见到乜就掘乜啦。专业嘅就只係专门揀嗰啲贵族皇后嘅坟墓，细一啲嘅都睇唔上眼。而盗墓嘅关键係在于能够揾到古墓。呢、这个呢係一门极深嘅学问啦。中国数千年朝代更替，兴衰变化，帝王陵墓嘅建造同埋选位都唔係好一样。喺秦汉时期，上行下效，多数都系嗰种覆斗式嘅墓葬。覆斗呢就系讲封土堆嘅形状，好似隻粮米嘅斗翻过嚟冚喺上面，四边呢系见棱见线嘅，最顶端系一个小小嘅正方形平台，有啲似埃及嘅金字塔，只不过中国嘅就多咗一个边，同南美玛雅文明中嘅金字塔惊人咁相似。呢个中嘅联系就冇人可以推测出嚟啦。唐代呢就开山为岭，工程庞大，气势雄浑。呢、这个同当时大唐盛世嘅国力系有关嘅。唐代嘅皇陵啊，到处都渗透住一股舍我其谁、天下第一帝国嘅风采。从南宋到明末清初呢一段时期，兵和接连不断。中国古代史上最大嘅几次自然灾害都喺呢段时期出现，国力衰弱。皇宫贵族嘅坟墓规模就显得唔似以前咁奢华啦。再后嚟到咗清代，康乾时期，国家嘅经济同生产力得到咗极大嘅恢复，陵墓嘅建筑风格为之一变，更加注重地面嘅建筑，同埋祭祀宗庙嘅园林相结合，吸取咗前朝嘅防盗经验，清代地宫墓室嘅结构都异常咁坚固。是最难落手的。讲到底，不管哪一朝哪一代，中国数千年来的墓葬形式都来源于伏羲六十四卦繁衍出来的五行风水布局，万变不离其中，都讲求占尽天时地利。归根到底就是追求八个字，造化之内，天人一体。墓葬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蒙古、回鄂等等的少数民族都受到了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陵寝的格局纷纷效仿中原的形式，但是大多数只是学到皮毛而已。可以说，只要懂看天下山川大河的脉象，隐藏得再深的古墓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讲回我们再向前行，就是茫茫无尽的原始森林。英子带着八只狗在前边开路，肥仔牵着匹矮马，孭住帐篷等等的装备物资。我拎着猎枪走在后边，一行人就进入了中蒙边境的崇山峻岭之中。肥仔一边行一边问前边的英子： 啊，英子啊，野人沟的野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啫？ 野人究竟是咩嚟噶？你有冇见过啫？ 英子拧翻转头讲： 我都唔知道咩系野人。听我阿爹讲呢几年，好多人都话见过，但系都冇人活捉到，连死嘅尸体都冇人发现。见过嘅嗰啲人又讲唔清楚系个咩样。 我响后边笑住讲啦：啊，你个肥仔咁鬼冇文化嘅！顾名思义啦嘛，野人就系野生嘅，以后好好地学习下，知唔知道咩系野生啊？就系响地里边出世，树上边、地里头都有可能，反正就唔系人工嘅。神农架野人嘅传说由来已久，我响部队早就听过啦。据说有个解放军曾经响神农架开枪打死过一只野人。野人的尸体跌落了万丈悬崖，到最后都没搞清楚那个到底是野人呢定是人，亦或者只是只长毛大马骝。只是有一点，几乎所有见过野人的目击者都一口咬定，野人身高体壮，全身都生满细长黑色毛发。英子跟我们说，黑风口的那条野人沟以前是不叫做野人沟的，是叫做死人沟，再古老啲嘅时候是叫做捧月沟。历来都是大金国贵族嘅墓地，后来蒙古大军响黑风口大破金兵主力，尸积如山，蒙古人将死尸都掉晒入沟，成条山谷都就快填满，所以当地嘅人就叫呢度做死人沟。再后来呢，有人喺呢条山谷附近睇见咗野人，传嚟传去，死人沟个名就变做咗野人沟啦。野人啊冇咩可怕，野人再厉害啊都比唔上獒犬。我脑里头突然出现一个諗法，野人唔知喺市场上面可以卖咩价呢？但係随即一諗，唉，咁样做啊唔够人道嘅，仲系咪打佢主意啦，将心思放喺挖古墓上面先至系正路。由于带住马匹，唔可以爬坡道太陡嘅山，遇到大山就要绕行。呢一路行得格外缓慢，好在秋天嘅原始森林景色非常靓，漫山遍野嘅红黄树叶层林尽染，使人观之不倦。偶然见到林深之处跑出嚟一两只山鸡、野兔之类嘅动物，英子就放狗去追。到咗晚上宿营啦。采啲山里边嘅草菇香料，点起咗萤火嚟烧烤。我同肥仔就大饱口福啦，呢几日就未食过咁样嘅野味。响呢座大山度行路，如果冇带猎犬，就只能够瞓响树上边。但系我哋带咗三只巨鳌，再加上五只大猎犬，凭呢种力量啊，响树林度几乎再冇对手。除非是碰上三隻以上的红人。英子讲，鳌是红人的黑声，在树林里头，红人听见鳌的叫声马上就会远远地避开的了。所以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帐篷度度过，忠实的猎犬都在帐篷的周围放哨，没什么需要担心的，这些狗啊比人就可靠得多了。英子的脾气比燕子后生的时候就要辣了，直情就只辣椒仔咁，走咩路线食咩嘢都要听佢嘅，鬼叫佢係向导咩，嗰啲狗又只係听佢嘅。我虽然做惯年长，喺佢面前就只能够死忍。不过英子確实就有返两三下散手，打猎、搵路、搵泉水，分辨蘑菇有冇毒，喺深山里面点搵木耳、蘑菇、党参等等，简直就是冇佢唔识嘅嘢。响山里头有啲动物我连名都唔识，生平系从嚟未见过嘅。英子都讲得出嚟，呢个系咩咩咩动物，喺咩环境里面生活，以乜嘢为食，用咩陷阱可以活捉。我同肥仔听到啊，你眼望我眼，只能够讲两个字，服晒。鄂伦春人系天生嘅猎手，鄂伦春呢三个字是官方对呢个民族嘅称呼，并唔系太准确嘅。有时候佢哋系自称鄂尔春 或者是岳洛春的。意思是指在林海山岭之中游荡的猎鹿之人。他们长年在小兴安岭的林海之中游荡，过着游牧渔猎的生活。中国刚刚解放的时候，鄂伦春族人全部的人口加埋都不够1000。政府等他们从生存环境恶劣的深山老林里面出来，过上了定居的生活。但是族人对祖先过的那种游猎生活有一种近乎神话般的崇拜和向往。他们信奉撒满，崇拜大自然，虽然过上了定居的生活，还是要经常入山打猎的。一路无话，众人晓行夜宿，在原始森林中行了6-7日，终于到达了中蒙边境的黑风口。黑风口森林的浓密程度难以形容，深的地方几乎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全部都是红松、落叶松、桦树、白杨等等耐寒的树种，地上的枯枝败叶一层冚住一层，行一步凹一下，人还好扮，但是马好重，经常陷咗入去就喐唔到啦。我哋只好用力咁连拉带扯咁掹返佢出嚟。我哋就係咁行一段推一段咁艰难前进。都唔知地下下面有几多个年头啦。腐烂嘅枝叶，陷喺里面而死嘅野兽，发出一阵阵腐臭嘅味道。呢一种恶臭又混合住红松同野花嘅香味，闻起身係怪怪地。但是闻多了之后会使人有种上瘾的感觉。到了黑风口，剩下的野就由我来了。我们找到一条山谷，这里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野人沟。这里的地貌没什么奇特之处，没有喇嘛沟那么猛恶，但是这个只是直觉。英子港看起身，谷里头肯定是有大烟炮，务必要看清楚再落去。陷在大烟炮度就出唔翻嚟噶啦！如果要落去野人沟，我哋必须每个人准备一条棍用嚟探路。下边嘅落叶太深，比沼泽仲厉害。好彩依家唔系雨季，如果唔系就米洗子落去啦。野人沟属于大兴安岭山脉嘅余脉，两边嘅山势平缓，成个山谷南北走向，东西两侧都系山丘。最中间的地方终年日照的时间很短，阴气沉沉，谷中积满晒腐烂的树叶荒草，除了那些低矮稀疏的灌木，没有生长着什么高大的乔木。出了山谷树林就更稀疏，原始森林就到这里为止了。再向前200多公里就是辽阔的外蒙大草原。这个时候已经接近黄昏，血红的夕阳挂在天边，我们登上了山坡，放眼眺望，只见红日欲坠，天际是大片大片的红云，整个天空都好像被浓厚的油彩所染，森林覆盖的连绵群山，远处没有尽头的大草原都在视野中变得朦胧起身，真是苍山如海，残阳似血。肥仔见到咁个美景，心情大为舒畅。 啊，顶你个肺啊，老虎啊，你睇下呢度个景色实在系太靓啦。我哋呢趟算系冇白嚟啦。 我最挂住嘅就系野人沟里头有冇古墓。对照16字阴阳风水秘术，仔细观看谷中嘅地形，又攞出罗盘辨别八卦方位。心中暗暗諗，呢次总算係冇搵错地方，呢、这个山谷里面一定有贵族嘅古墓。呢度地势稳重雄浑，有气吞万丈之势，一边係草原，另外一边同大兴安岭相连。外蒙大草原就如同一片汪洋大海，而捧月沟就好似汇流入海嘅一条大江。虽然这里的风水气派还不足以埋葬帝王，但是埋个王爷、万户侯、大将军之类的大官，咁都是绰绰有余的了。等到月上中天之时， 月光就会为我哋指出古墓嘅方位。咁我哋入咗野人沟，系咪咁容易就揾到咗古墓呢？接落嚟，我哋又会遇到啲咩嘢呢？我哋就下次再讲啦。